为光明星节，尼泊尔、老挝、泰国、中国、新加坡、白俄罗斯、瑞典和奥地利等国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讨论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革命活动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朝鲜军民发挥自立自强精神、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图书和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金正日花》等朝鲜影片，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活动。在尼泊尔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